断不可轻忽，因为当我们响应呼召的时候，响应主的呼召去远近宣教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去的。那我还提到了带着权柄的同时还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，包含着什么？一个命令。这个命令是什么来着？哎，神的爱，主的爱啊。那么这个爱带着，再带着主给我的权柄，你的任务一定完成，而且完成的非常出色啊。在我们带着主爱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彰显主耶稣，荣耀主耶稣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可能有的人呢会说，哎呦，这有点困难，我出去传福音了，对吧？我带着权柄，同时再带着什么爱，好像有点困难，是吧？有点不太恰当，是吧？又有权柄又有爱，那我只带着权柄不行吗？是吧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给你传福音，我告诉你正在沉沦在灭亡当中，行走在罪恶的道路上啊，没有救了，我带着主的权柄吩咐你赶紧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，那我就不罪不在我了，是吧？啊，你下地狱下地狱吧，这样行不行呢？啊，或者说我这个带着主给我的爱，只带着爱去啊，我不带着权柄，因为带着权柄好像不太好意思，是吧？那个权柄交给神了，我就只爱，我向你表达我的爱，是吧？哎，我用我的爱来感化你，不行吗？行不行呢？也不行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这两者是什么？刚才我提到，一个是什么？权柄，一个是什么？爱啊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或者说你如果没有权柄的信息传出去的话，那是毫无结果的信息。没有爱的权柄不是从上头来的权柄啊！我再说一遍啊，没有权柄的信息注定要失败，没有结果。没有爱的权柄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不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为什么呢？或者说我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主给我的爱呢？那或者说这个爱是从哪里来，主的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我如何才能拥有主的爱呢？那么主的爱在我生活当中，在我的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呢？啊，我信耶稣不就，我怎么越信越复杂，越信越糊涂了？原来你不是说信就而受洗的不就得救了吗？怎么还得要加上爱呢？啊，等等之类的问题，到底爱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占有多大的分量？今天我们就来讲传扬主爱 ，spread the love of God。我们先请基督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荣耀归给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的话语一打开就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指引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有力量，我们生活有方向，我们生活有目标。主啊，就求你指引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就求你祝福一下这光阴，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保守看顾我们所传达的信息，让讲的听的同被一灵所感。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，正如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以上的光阴，感恩不尽，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，阿们。第一点，拥有神爱传主爱， Spread the love，possessed， 啊，拥有神爱传主爱。那我们知道，爱这个词啊，对我们每一个人，甚至全世界的人都不陌生，对吧？好像这个爱太普遍了，这个词有点太泛滥了，就是，是吧？哎，好像就是说谁随随便便就都用这个爱啊，也就是说，到底这个爱对于我们人来说呢，好像习以为常了啊。所以说呢，有的甚至于把这个爱和性划等号， love equals sex 啊，所以说呢，就自由恋爱 free love 是吧？自由恋爱出来了哈、啊，那就这个从这或者是叫这什么谈情说爱，谈情说爱怎么翻译啊 ？romance 哈、啊，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男欢女爱，男欢了以后女就爱了是吧 ？When Harry met Sally 是吧？是这样说吧？那这个爱就这样来用，泛滥，以至于人呢不知道到底真实的爱的真意是什么啊？到底什么叫做爱？更甚者，有一个年轻人呢，他的专业是什么呢？专业是强盗，啊、专门抢人东西。他不抢穷人的，他说他专门抢什么大款啊，款爷的钱啊。有一次失手了，被逮捕了，在法庭上审判他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抢东西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专门抢有钱人的钱，啊，不抢那些穷人的钱。我抢钱是为了爱他们。”他说：“哎，那法官说，我越听越糊涂，什么意思？你抢钱你还爱他们？”他说：“很简单呀、啊，这有钱人钱一多了以后呢，他就想坏事，是吧？他钱一多了以后呢，就把他们可能最多最后呢，最终把他们命都害了。”所以说我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我才抢他们钱的，为了爱他们啊，这就把这个爱滥用用到这个地步，让人不可思议。那到底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爱呢？你去翻一翻历史书，翻一翻哲学书，几个世纪以来多少人，多少的文学家哲学家啊，辩论家，他们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啊，都是不一样的啊。那就是说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，我们知道用自杀和杀人的办法来表达他们对别人的爱是吧，我抱弄一大战放在身上啊，我为了拯救他们去见阿拉，我把我炸了，我要带几个人，我为了爱他们带到天国里面去见阿拉，这叫把这个爱给颠倒黑白了。也就是说由于把真爱的意义误解了，所以说呢，就用这种办法来表达他们的爱，啊，哎，这个把神的爱的原有的意义给歪曲了。那可能你要问了，到底是神掌管世界呢，还是魔鬼掌管世界？这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其实所有的杀人恨的根源都是从什么魔鬼撒旦来的啊，都是从他来的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全世界。不是说光中国美国都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的啊。所以说当我们看见人互相残杀，互相的这个攻击啊，混乱不堪的时候，就让我们知道哦，原来是建立在恨的基础上，我用我的标准来表达对你的爱啊，你这个人不好我要把你杀了，你这个国家不好我要把你给灭了，为什么呢？我实行公义是吧，哎，我用我这个方法来表达爱。所以什么样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呢？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爱叫真爱啊，建立在真理基础上，也就是说所有全世界我们知道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什么来解决呢？用这个真理之爱来解决，一定能够解决啊。那可能呢有些人呢就是想了，现在的话世界没有安宁，没有和平，人互相残杀啊，到底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种爱呢？有没有啊？有啊。那你说爱从哪里来呢？爱它到底是这个是从天上来呢，还是从地上来呢，还从我这儿来呢，还从每一个人的积累过来的呢，是吧？哎，这些问题我们都要解决。但是有很多人问我问题，说是他们没有爱，互相残杀，是因为没有宗教。但是你看，越有宗教的，杀害越多，是吧？哎，那个宗教信仰的，那个杀人的，都是说他来实行公义啊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信仰宗教？反而给世界带来了什么？哎，混乱呢？ 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信仰宗教不能够给世界带来真正的爱，不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全世界人，不管你信耶稣的，你信别的宗教的，或者是你不信主的，人人都希望被爱，或者也希望去爱别人，对吧？哎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，都需要爱。爱的源头是哪里呢？约翰福音给我们答案，约翰告诉我们，约翰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再说一遍哈，约翰说，神就是爱，不是说爱就是神哈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呢，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英文是 God is love, whoever lives in God lives in love, lives in God, and God in him. 啊，什么意思呢？神就是爱，怎么来解释呢？这句话，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书，你翻一翻，没有一本书提到过，甚至是在我们整本圣经里面，只有一个人提过，那就是约翰。只有在圣经里面，你能找到神就是爱 ，God is love 啊。那么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告诉了我们，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定义。神就是爱，就是说他的本质就是爱，他的本质就是爱啊，他原来就是爱。除了圣经以外，没有一本书提到过这句话啊。你说，有的宗教他连上帝是一个位格他都不相信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像佛教啊，佛教他不相信上帝是个位格，就甭提上帝是爱了，对吧？那伊斯兰教呢？伊斯兰教他就相信上帝是有怜悯啊，有恩典，上帝有怜悯啊，阿拉哈希姆啊，上帝有恩典，阿拉哈希曼啊，就是他从来没说上帝就是爱，这是一个性质的定义的问题。上帝就是爱和上帝有爱不一样啊，上帝有爱是他的属性，上帝是爱是他的本质，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定义啊。所以说在我们圣经里面这句话，你为什么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，好读的时候好久都感觉到好像有一种感觉，好像爱的滋润一样，是吧？哎，你和读那三本福利福音就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注意到约翰特别注重上帝的爱。哎，他提到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呀？是他自己，是吧？所以说约翰他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发现了上帝的这个他的本质啊，非常伟大的发现，也是神给他的感动啊。神就是爱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和爱是一体的，爱是神的本质。神的本质我刚才说了，神的属性，比如说神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对吧？有这个拯救，有救赎，有这个上帝有满有这个赦罪的能力，是吧？上帝预备了救恩啊，上帝这个为了人的这个生命啊，重新和他和好，他给人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，这些都是他的什么属性，但是呢，不是他的本质，他的本质是他是爱，他就是爱。啊，所以说上帝的爱是真理的爱，是 real love，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掺杂。说上帝不是恨，不是凶神恶煞，他是爱，爱的本质啊。所以说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上帝不是要想定世人的罪，让人下地狱，而是什么？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我再说一遍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啊。谁说的话？这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是神自己说的话啊。他说的话决然不会反悔，他说的话都是真理啊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耶稣所说的话全都是真理，一定要实现。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的本意不是要降祸给这个世界上，乃是要拯救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。神的旨意不是要给世人定罪，然后呢把他们通通的给打入地狱，不是，这是魔鬼的诡计啊！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神的旨意就是拯救世人，爱世人，让我们重新和神和好，这个关系和好啊！为了这个旨意的成全，他就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啊！派到这个世界上来以后呢，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所以凡是借着耶稣的就能够得救啊！那你说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这也不是我问的问题，这好多人呢，我给传福音的时候他问的问题啊，有时候问的你的话，你都没想过这问题。上帝为什么非用这个方法呢？啊，派他的独生子来，啊，然后变成人的样子，受人的辱骂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最后呢，给他那个判罪死刑，还挂在十字架上，一点一滴的血流完了以后，让他死，受这么大的罪啊！他不会用别的方法吗？他不会造一些不犯罪的人吗？是吧？所以说是，我就说了，那就是说关键的问题就是说，上帝当时定这个事儿时候没和你商量，就是这事哈。你要是和你商量的话，你就成了上帝的上帝了，就是。所以说，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答案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上帝的爱的原因。上帝为了爱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哈。你说爱，什么叫爱呀？爱必须有对象才叫爱呢，是吧？哎，才有意义呢。那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造人类以前，啊，他爱谁呀？这也是有的人问的问题。我在想，那我就给讲一讲吧，你就别再问我这个问题了哈。讲完以后，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，是吧？他去爱是爱的对象是谁呀？啊？有人说了，说那个是不是因为上帝可能那个时候没人爱，太苦闷了哈？你说这爱谁去？没，全世界也没有地球，也没有宇宙，也没有人哈。所以说呢，最后他苦闷的实在受不了了，所以开始计划创造人吧，创造到造了人又好爱人呢，人在爱他呀，啊，解决他的苦闷的问题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就叫做什么？异想天开啊！人呢就是光想当上帝，其实。答案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答案告诉我们，上帝在造所有的之前，包括人类之前，他的爱已经完美了。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他的爱已完美无缺，不需要补上我的爱他才能够啊舒服一点，不是，绝对不是啊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爱圣子，圣父圣子爱圣灵，圣灵爱圣父圣子，在这样一个循环当中，他的爱是完美无缺的，不需要人的补充，就已经完全了啊！那你说你怎么他都没告诉我呢？还是这个事儿，就是说你那时候还没你啊，是吧？你不是上帝的上帝。但是圣经里面有答案吗？有，圣经里面都有答案。创立世界以前， 所有的这些都给我们完美的答案。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都是以爱作为他们的工作的桥梁联系，来实行他的救赎计划。你们知道，上帝差遣独生子在地上实行拯救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什么？爱的原因啊，为了爱世人，他就来到世界上。那所以说，完成救赎的计划，也是为了耶稣基督，为了爱人，为了爱，差他的圣父啊，在把他的爱流到人间，叫什么？彼此相爱啊。所以说，这些圣经都有答案啊。那圣子爱圣父啊，为了完成救赎计划，谦卑来到世界，并且完成了他的整个的被差遣和差遣的工作。被差遣来到世界，他就差遣门徒去啊，所以说这就证明了圣子圣父是一体的啊。那你说在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吗？有没有说圣父爱圣子，圣灵爱圣父？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，约翰福音17章，看一节圣经就行，24节啊。约翰福音17章24节。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圣父已经爱圣子了啊。我们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17章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起，父啊，我在那里，愿你赐我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有没有答案？有啊。所以说圣经里面都有答案，你仔细读的时候，你知道原来深奥到这个地步啊！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圣父已经爱圣子了啊。所以说爱一定要有行动，我再说一遍哈，爱一定要有行动才叫爱，对吧？哎，人家最简单的，你爱一个人，爱到一个一定地步了，你互相的爱，最后爱到一个一定地步，我们结婚吧，这不行动嘛，是吧？哎，这叫行动啊。那耶稣基督他要完成他的救赎使命，他的爱的行动是什么呢？他被差遣到世界上来啊，干什么？来完成上帝给他的计划，对吧？完成这个计划。所以说完成完了以后呢，这叫行动啊。他最后的行动是什么呢？走向哥哥他，十字架，流血，牺牲。完了以后他又复活了，复活他还是爱世界上的人，他的行动又是什么呢？就是差派圣灵，对吧？圣灵呢就被差派到世界上来啊。圣灵上帝、圣父上帝、圣子上帝、圣灵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。那么圣灵就因着被差派，为了实行上帝爱的计划，那么在我们中间来感动我们，来证实什么呢？圣灵不是让我们说是我们奉圣灵的名阿门，一听见这个这就异端。我再说一遍哈，如果有听见说我奉耶稣的名变成了我奉圣灵的名阿门，是异端。圣灵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是证明见证圣子在地上的话是正确的，他的救赎计划，他的舍身流血，只有奉耶稣的名，你的祷告才能够什么蒙悦纳，因为只有他是配得所有权柄的，只有他是配为我们赦罪的，因为他为我们死了。所以圣灵在地上的作用是来证明圣经的真实，证明耶稣基督圣子的话是真实的，让我们来感动我们。圣灵内住，爱同时就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上帝的爱。所以说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就告诉了我们哈，希伯来书第1章2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他说， 就在这末世，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立诸世界。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原来爱的延伸是什么呢？是上帝为了爱子，借着子创立了整个世界，然后再让整个世界的万有归向谁呀？圣子。这是爱的延伸，告诉了我们天父上帝早已经立好了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，所以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将万有赐给了耶稣啊。这圣经上的话哈，圣经是啊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就说了，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边啊。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传扬什么呢？我再说一遍哈，我们传福音的传什么？传扬神的爱，传扬神的爱，不是传扬神的恨啊。传扬主的爱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首先要怎么传呢？你说圣经有吗？我照圣经给他念呗啊。不是，传扬神的爱一定要拥有神的爱，你才能传扬神的爱。你自己有了神的爱，你才能见证神的爱，对吧？哎，叫以生命传递生命，以爱传递爱。所以说如果你说那我无所谓了，我有我自己有爱啊，耶稣的爱的话呢，或上帝的爱好像不太通人情啊，不太明白人的事儿，我比上帝还明白人的事儿，我用我的爱来感化他行吗？必然失败啊，要用神的爱去传递神的生命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世人的思想我们知道，全世界不管是甚至是基督教的国家，现在呢都开始用什么呢？来讲进化论，是吧？其实呢，进化论和圣经正好相反。进化论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大家想想，进化论的宗旨是什么呢？就是优胜什么劣汰。优胜劣汰的解释诠释是什么？是你死我活，哎，是吧？哎，那就叫什么？互相的什么争斗，哎，正好和神的旨意用爱来什么拯救这个世界大相径庭啊。所以说进化论和上帝所讲的大相径庭啊，正好不一样，不是爱，不和谐啊，是什么？我胜了，优胜的劣汰了啊！但是我们是什么？耶稣说我来了是找呼救软弱的人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是吧？专门找那些打鱼的摸虾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人家看不起的，他自己本身就是木匠，对吧？哎，那耶稣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他不选择那些法利赛人受过高等教育了，是吧？哈，为什么不这样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哎，告诉他。告诉世人，上帝是爱那些呼救软弱的人，啊，爱世人，哎，正好和人的思想行为是大相径庭，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说，你用这个进化论，不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的平安的世界。我再说一遍，用进化论绝对不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的平安的爱的世界，因为它是本身就是斗争，是吧？你死我活。所以说这个圣经的话都是告诉我们啊，是真实的真理的哈。所以进化论它的主题就是优胜劣汰， Survival of the fittest、啊、Survival of the fittest， 谁要是合适的谁就能活，不合适的你就死啊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在传福音之前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基督耶稣的爱在心中，是吧？要拥有主的爱，你才能传递主的爱啊，然后呢，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主的爱来。所以说，这是第一点哈。那你说我如何才能有神的爱呢？或者是认识神的爱呢？或者进而拥有神的爱，去传扬神的爱呢？啊，怎么办呢？第二点啊，我们来到第二个大问题：遵守主命是真爱啊 ，keeping his commands。is real love， 遵守主命是真爱。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，弟兄姐妹的生活，彼此相爱吗？是吧？是充满了爱的生活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基督徒的生活，为什么有些人不信耶稣的人，一走到教堂里面，一听到美丽的诗歌，是吧？再听到这个美好的信息，好像人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安静、这么舒服过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弟兄姐妹中间充满了主的爱，啊，主的爱让人安息，啊。为什么这个诗歌能够让我们更加的安宁呢？因为诗歌是赞美上帝的。基督教又名诗歌的歌唱的宗教，啊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像基督教的诗歌就这么多，而且这么美好，啊，是赞美上帝的。音乐是从基督教过来的，不是说基督教是从音乐过来的，音乐是从上帝来的，所以说基督教又称为歌唱的宗教，啊。那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爱，这叫超越人的理性的爱，人家不理解我们这样的爱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爱是纯全的爱，是真正的爱，不是自私的爱，不是你爱我我才爱你，那就叫交换的爱，那不叫真实的爱，是吧？那叫交换的人情，人的情欲在里边啊，掺杂的人情，所以说不是这样的啊。那你说我们的爱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到底什么样呢？我们的爱是被圣灵更新，啊，圣灵内住，完了以后呢，这个爱马上就种在我们心里面了，神的爱啊，种在我们里面了。所以说是这样来的啊，不是人原有的，是从神那里来的啊。如果我们的爱是从神那里来，不是从我来的，那就和人间之爱有本质的区别，带有神性，对吧？是本质的区别，不是说一点半点的区别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传扬主爱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的爱，啊，是因为我们被圣灵重生了，圣灵内住了，啊，这爱同时在我们心中就发挥作用了，我们就成了什么呢？我们成了一个爱的一个器皿一样，这个器皿装满了爱。爱要往外延伸，对吧？我要去延伸的时候，你有了主的爱，你促使你把你的爱施于别人，对吧？就是说基督教说己所欲施于人，是吧？那孔子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是吧？哈，你不要你也别施人，那我不谁都不关谁，是吧？就是说这叫自私，对吧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你不想要的你别人，你我无关系，但是这也不错了哈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说己所欲施于人，我们所要的我们给别人，我要的爱我赶紧把爱给别人，这多好啊，是吧？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，哎呀，原来主的爱是这样美好，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主给我的，源源不断从神那里来的爱，不断的去让我们遵守主的道，去完成主的使命，去遵守这个善美的事情要遵守，对吧？所以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。我再说一遍，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，所以说主就是爱。我们越遵守主的命令，越爱主，耶稣越爱我们，圣父越爱我们，我们越被圣父圣子爱，我们的爱就越满了，满了以后呢，我们越愿意给别人，对吧？越愿意给别人，上帝越喜欢我们，越给我们爱，这叫什么？健康的循环往复，以至无穷，是吧？直到见主面的日子为止。建立主的身体啊，我们的灵命就会提高了，是吧？因为你爱主，主就我们爱主，主不但给我们爱呀，主还要给我们显现来啊。谁见过主的举手？啊，圣经说的，如果你的爱达到一定地步，主就向我们显现。这在约翰福音14:21说。我给大家念一下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谁爱？我父爱他，并且我也要爱他，还要向他什么显现？这是约翰福音14:21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 Whoever loves, has my commands and keep it, is the one who loves me. The one who loves me will be loved by my Father, and I too will love him, and will show myself to him. Show myself to him. 我要向他显现来。这多好啊！我跟你说，爱主、爱人，一点都不吃亏，占大便宜啊！神还向你显现，这多好！上帝他的旨意最美好，最美好啊！所以我们要相信，神是真爱，真爱是超越的爱，真爱是纯全的爱。我再说一遍，真爱是超越一切的爱，真爱是纯洁的爱，毫无掺杂，毫无自私。啊，所以说你不但要爱那可爱的人，还要爱谁啊？不可爱的人。你不但要爱那讨厌的人，你还要爱那恨你的人。这是谁说的？耶稣说的啊，耶稣说的。所以你这不好办呀，是吧？你说讨厌他我再爱他，那我不生神经病了哈，是吧？哎，我讨厌他我就最多不理他吧，是吧？但是耶稣说你还要爱那恨你的人，为那咒诅你的，你怎么咒诅他？干什么？哎，祝福他。他说你明天你就死，说愿神祝福你。你得这样才行，是吧？这叫真正的爱。这基督徒的爱确实不容易哈，不容易。但是我们要做到哈，真正的爱从哪里来的呢？我告诉你，真正的爱不是我修炼出来的，修炼不行啊，你怎么修也修不出来。要遵守主道，服从主的命令啊！我再说一遍，真正的爱来自遵行主的道，服从主的命令啊！所以说，拥有真爱的人，圣经上说，拥有真爱还有一个好事哈。刚才我说好多好事是吧？还有一个更好的事，就是已经出死如生了。出死如生了，就是说永远不会死了。拥有真爱的人出死如生了，所以拥有真爱的人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传扬主的福音，有果效。所以当一个人对自己的得救没有把握的时候啊，所以说我到底得救没得救呢？啊，你呢其实呢很简单，你衡量一下啊，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在主里面神给我的爱，遵守主的命令。如果你有了，那你就确定无疑，是吧？那是一定得救的人。所以说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最直接的最确凿的确定啊，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一个最直接的最有把握的确据啊。这圣经的教导，爱存在你心中的时候就证明了你是一个得救的人。如果恨，我还有恨，那可能就要小心，那我可能还存在的死在最终的那些罪行在里面啊。所以说这是，其实基督教呢入门，很多人说入门容易哈，就是说进来以后呢好像很难的哈，好多事情的话啊，你说这个信耶稣的人，好多人原来国内时候好多人说，哎呀牧师啊，我还是有一点，我信耶稣好多年了，但是我就是改不了我这个吸烟啊。后来我查查圣经好像没说不让吸烟，是吧？圣经上也没说不让喝酒，所以说我有时候也喝点酒。他说对不对呢哈？圣经上有说不让吸烟的吗？好像我没见过，反正是哈。所以说信了主以后不是说我就成了完全人了 perfect no 啊，信主以后呢是不断的更新自己，做成得救救人的功夫，得救救人的功夫，直到见主面的时候。我记得好像上一次我讲过，突然间我想到了这个保罗，是吧？保罗说最后他快结气了，快没有气了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。那个时候他才松一口气，他一直紧绷着弦的啊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啊。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，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专门看这些事情，我看这些上这先圣先贤们他到底怕什么，他怕的事我肯定我也怕，是吧？这就是他见过耶稣的人呢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，我们要想到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守主的命啊，要来 这个传扬主的爱，然后呢要拥有主的爱，在里面不能有恨，不能有恨啊。其实呢，约翰还说一句话，说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，杀人的下一句话什么？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了，这要小心哈。哎，这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哈。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，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所以没有爱心的人，仍然还是没有永远生命的人，是死亡的人啊。所恨的，啊，恨呢？我们知道恨是从哪里来的？恨出于肉体啊，是吧？出于我们肉体。爱是从哪里来的？爱是从我们的生命之源，上帝那里来的。所以说，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爱呀？圣经里面有没有标准答案呢？有，很多。但是我给你找一个最标准答案哈。约翰说的也是啊。约翰说：“主为我们舍命，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要为弟兄干什么？舍命。”我再说一遍哈，约翰。约翰这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哈，说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。 This is how we know what love is. Jesus Christ laid down his life for us, and we ought to lay down our lives for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, 对吧？这就是叫爱啊！爱的最高峰就是走上十字架，为神为我们舍命。那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，这叫做爱的最高峰啊！所以说，舍起自己，拯救别人，这是耶稣的宗旨哈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爱。爱是在行为上和诚实上的来表现出来的啊！我再说一遍，爱怎么表现出来？爱从你的行为上，从你的什么诚实上表现出来啊！所以也就是说，我们仅仅懂得爱还不行，你光知道爱不行，还要什么拥有爱，然后呢去施展爱。没有爱心的人，我们知道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要让世人看到我们身上带着什么，带着上帝的爱，哎，才能够去传啊，也就是让世人看到我们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。就是因为其实我刚才提到，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爱，不管你信耶稣不信耶稣的，对吧？你都有爱别人和被爱的需求啊。你小孩你给妈妈问妈妈说：“妈妈妈妈，你还爱我吗？”是吧？哎，妈妈说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是吧？”呀，这就行了，就知足了，一句话就行了，是吧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需求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上帝留在我们在地上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，就是要什么？要向他们传递上帝的爱，来表达我们心中有拥有上帝的爱，这是他的目的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留下一条新命令给你们，要就是要你们什么来着？彼此相爱。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什么来着？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哈，这是爱呀。”他留下一条新命令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说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进入末世了。我告诉你，越接近末世，有一个更明显的事情，我越来越发现这事情越来越明显，就是什么？越接近末世，爱越增加，不是是吗？仇恨越增加，相对的爱就越来越减少。你每一天打开圣，打开电视，打开这个网络的新闻，你看见引入你眼帘的一下子都是什么？哎呀，原来你发现仇恨的目光横扫世界呀，到处都是枪杀的事情，让你惊讶。哎，你舍己爱别人的这话，好像听起来以后等于是你在说顺语呢，是吧？那都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啊，这个好像寥寥无几了。就是什么，哎，你看那个杀警察的，他认识他们不认识，在达拉斯，对吧？他就帮帮帮帮都给把那些警察，那警察没准好人呢，没准还信主呢，我觉得哈，是吧？他就让他给把他给打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无缘无故的恨，对吧？你又不认识他，你怎么把你就杀了呢？所以说，我告诉你， 这又是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末世即将来到，主耶稣基督正站在门口了。这叫末世的末世，一定要从心底里除去一切的恨，除去一切的嫉妒纷争，除去一切上帝不喜悦的东西，把爱装满我们的容器，去撒遍全世界。你向神祷告说，主啊，哪个地方充满了恨，你就把我撒在那儿，种在那里，我结出那个爱的种子来，这多好啊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就有的时候不太敢，是吧？哈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要想到，神既然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哈，没有什么可惧怕的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传递神的爱啊，支取神的爱。其实呢，我们今天的教会，在地上的教会，就是我们都说是上耶稣的心腹，是吧？耶稣的心腹在地上，教会在地上干什么呢？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叫被提呀、啊，被提到永恒里面，永永远远的耶稣基督迎娶他的心腹啊，我们就永远和主享受那无穷无尽的生命的幸福啊。这是我们那要完成的是什么？教会在地上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？我们说荣神一人，荣耀上帝，造就世人。那荣神一人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啊，我再说一遍啊，教会在地上的历史使命是荣耀上帝啊，来造就世人，拯救世人。那么荣神一人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传扬基督十字架的爱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荣神一人的核心就是传扬基督十字架的爱。说只有爱能够造就人。我不是说我给你一个 command， 我给你一个命令，因为我带着上帝的这个威严啊，带着上帝的权柄啊，信主不信主下地啊，这不行啊。我们要什么？带着神的爱。如何带着爱？还要带着神的权柄呢？这个神的爱不是我理解的爱，是圣洁的爱。所以说我们如果可以这样说，生活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以爱传爱啊，不要说我喜欢这个或者我怕这个事儿，我就啊不让他做，那叫自私，对吧？你要什么？以爱传。保罗说过一句话，说在什么人当中我就什么做什么样的人，目的是什么？我要把他救过来，得什么样的人啊？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，这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要带着神的爱来传扬真爱啊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所以我在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，活在这样一个末世当中，活在一个以恨为根基的世界当中，我们怎么来传递神的爱呢？我们要相信有一件事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众光之父，是万福之源，他的本质就是爱。所以说既然他爱我们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我们要爱别人啊！所以这样的话，全世界我们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向全世界的人郑重地宣告，除他以外别无真爱，除了耶稣以外别无真爱啊！这句话说绝了吧，说绝了啊，没有一个真爱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。所以说离开了他谈爱必注定失败，离开了他人间就没有真爱。所以但愿弟兄姐妹蒙主的施恩，让我们不断用神的爱滋润我们的心啊，遵守主的道啊，爱心不断增长，服从主的命令啊，我们能够做一个爱的管道啊。其实我们在地上活在这个地上呢，上帝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有一个重要原因，或者上帝拣选我们，预先先拣选我们，就是让我们做一个爱的管道啊，干什么呢？去将神的爱流淌到那个荒漠干旱之地啊，把这爱的泉水滴到那儿去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目的啊。 或者我们的托付啊，神给我们的托付啊，所以我们要做。然后呢，在合场上撒遍主的爱，更多的灵魂得救。我们呢，我说了，你在神面前服从神的命令，我们蒙主喜悦，最终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就更踏实了。一看，哟，耶稣基督还活着呢，啊，那我们永远也活着，活在哪里？活在基督里面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语，感谢你在万古以前拣选了我们，更感谢你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你自己就是爱，好让我们活在爱中，向外施展你的爱，带失丧的灵魂进入爱的国度。谢谢你的大恩典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都能够被你的灵所感动，被你所扶持，能够有刚强壮胆为你而活。谢谢你的大恩典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，阿们。 谢谢牧师今天再次给我们讲神的爱，而且